好，又嚟到新一集嘅学生主场啦。咁啊，今个礼拜好多事发生啦。咁啊，在此之前咧，我哋先要介绍我哋今日嘅嘉宾。 系 啦， 系 好简单嘅啫，自我介绍先。 好，大家好，我叫 GP， 系中大学生会今年嘅副会长。 系啦，简单嚟讲就系我副手。 系啦，系啦，系啦。 今日主持继续有我同阿乐啦。 系啊，阿乐啦。咁 啊， 冇戴眼镜。 唉，冇人留意你戴唔戴眼镜嘅，把遮看得这么高。 我眼镜是凸显我文青的一面出嚟。 算吧啦，喂，今个星期即系呢两日讲得最劲嘅，梗系柏杨嘅被人拉咗啦，要坐 呢两日， 即系审判要坐九个月，都真系好震惊。即系大家都估到，其实有跟开呢单嘢，咁我哋就事前一路睇都知道，唉，系打唔甩噶啦。咁但系冇人估到咧，系竟然会判囚九个月咯。 仲要唔俾保释，佢哋会上诉啦。当然，即系无论系罪名定系刑期，都会去做上诉啦。但系裁判法院嗰边就唔俾保释。换言之，喺上高等法院俾 bail 之前咧，柏杨都一直喺入边坐嘅，真系。 即系其实就算最尾啊，真系上诉得直都好啊，呢段期间就已经坐咗冤狱啦。咁但系其实即系一方面就梗系好痛心啦。咁但系制度上面我哋见到咧，其实都系讲咗好多年所谓嘅裁判法院嘅制度。咁喺香港其实就有七个裁判法院啦，即系要过去睇 TVB 啲教剧都知道啊。你唔系所有嘢就下入去高等法院、中审法院啊嘛。你有裁判法院啦，跟住地区法院啦。跟住先至到呢個高等法院同埋中審法院嘅，咁裁判法院好多時候就去處理一啲所謂雜項嘅案件啊，或者呢一啲初步提堂嘅案件嘅。咁好多時候咧，我哋譬如話，即係我哋抗爭者咧走上去街頭俾人拉咗，好多時候第一上嘅都係裁判法院。咁啊，最出名就係東區裁判法院同九龍城裁判法院啦，我哋成日都去啦呢兩個。咁样咁啊，但系咧都俾人诟病咗好耐咧。裁判法院里边嗰、那个审判官啊，就唔系叫法官嘅，就系叫裁判官。咁相对嚟讲咧，即系无意冒犯啦，费事你又话我呢个藐视法庭。咁但系相对嚟讲咧，裁判官嘅资历咧系比法官浅好多嘅。咁佢判案嗰个经验啦，同埋诉个能力咧，其实都系冇咁好嘅。变咗好多时候，我哋经常都见到啲裁判法官咧乱鬼咁判嘅案件咧，系判出嚟嗰个刑罚咧，大众系哗然嘅咁样。 之前好多社运 case 上到去，或者甚至唔系社运 case 啦。如果你肯上诉，上诉高等法院，其实嗰个法官都会闹翻，喂，点解裁判法院会咁判嘅？好唔合理喎，呢个判法。即系其实裁判法院嗰啲裁判官啊，真系唔系咁有权威嘅啫。 系即系行内啦，又有啲读法律嘅朋友啦，甚至有啲执紧业嘅朋友啦，都成日称呢个裁判法裁判法庭咧做呢个 Mac 仔啊嘛，即系加个仔字，其实你都见到系唔系好尊重啊。咁啊，佢英文就唔记得 Mac 乜鬼嘢啦，咁样啲 MAG Mac 仔咁样。咁啊，经常都有冤假错案嘅发生嘅。咁同埋最主要一点就系我。我唔知大法即系中审法院或者高等法院系咪都系咁啦，咁但系据我嘅了解咧，我去裁判法院听审咧，好多时候我啲朋友啊疑似俾人拉咗去听审啦，裁判法官都好易受到呢个情绪嘅波动啊，同埋都几表面啊，咁大家都知道，睇即系再讲多次，你睇 TVB 胶剧都知啦，其实你所谓阿西方法理同埋道理之外咧，你喺呢个比较初阶嘅法庭嗰度咧，你俾裁判官嘅印象其实好影响你最尾判出嚟嘅结果噶嘛，即系阿西方法理咁样。咁我都见过唔少咧，即系太串串供嘅被告咧，系因为串得滞咧，俾嗰个法官系当庭喝骂嘅。咁但係有陣時即係我係坐幾場啦，有一次我真係見到係當庭呢係係咁鬧嗰個被告㗎，係因為嗰個被告實在太串啦，咁啊，因為佢問佢咩都話我唔知喎，呢單嘢又唔係我跟開喎嘛，點解你會賣呢個盜版，你會咩你會覺得佢係正版呢，咁覺得佢係正版唔正版喎，咁好鬼串嘅，咁但係其實嗰個罪名就係賣返版嘢啫，其實好輕嘅啫，咁但係就俾法官呢捉住喺度鬧五分鐘。之后仲话我会考虑咧，系将你呢个立即还押嘅咁样，咁啊，即系都你见到其实好多时候就好影响啊，印象好影响呢个 Mac 仔嘅裁判咁样，咁啊，相对地冤假错案比较高啦咁样。 系啊，咁讲翻少少资料先，但系其实如果我跟开嘅都会知，即系柏杨单 case 咧，就系原本就控暴动罪啦，然之后就可能应该唔够料，所以改控袭警同埋拒捕，咁咧个结果就系袭警判九个月。拘捕判四个月同期執行，而且是不俾保释的，所以咧就唉， 我都不知道，即其实我想问，如果最后真的没有罪，如果例如他坐一个礼拜，他一个礼拜怎么补回给他？ 补不到的，sorry，没补到的。过往我不知道香港怎样，但是看新闻来说，冤假错案屈了他坐监，譬如有很多年，即美国经常都是这样，美国很兴即系 N 年前日案重审噶嘛，咁你坐几廿年监之后咧，放翻出嚟嗰下咧系冇补偿嘅，咁但系你就系可以再控告呢、這、一个政府或者法院咧，系补偿翻你咁多年以嚟坐冤狱嘅损失嘅。 系咯， 咁但系香港我就唔知点样啊，香港 香港应该唔得啦，我都好少听话有冤狱之后。 這個、我唔系读law，唔系好清楚啦。 问一下 问一下阿方生啊，都或者啦，咁但系。即系呢单案其实咧，为咗我哋日后嘅判例，就开咗个好差嘅先例啦。虽则话裁判法院嘅判例咧，即系判案咧，冇一个好权威性嘅指导作用啊，对于人即系好难成为即系所谓权威性嘅案例啦。咁但系开咗咁样嘅头咧，都相信日后嘅政治检控咧，如果佢系有心做大佢嘅话，嗰、那个罪名咧都真系可以以九个月作为量刑嘅起点。 其实系唔合理嘅九个月，即系我唔话佢冇罪啦，我当就当派人系有罪啦。嘅時候都唔應該判九個月咁重啦，即係頭先係咪開麥前講過嘅？開麥之前就係話之前有掟水樽都係判28日啫嘛，即係你都唔九個月係一個超級重嘅黐線嘅罪名。如果佢真係上訴唔到嘅時候，坐九個月都真係瘋狂嘅。 我哋即系其实大家呢个判案出咗嚟之后咧，好多人都望上讲啊，又司法已死啊，即系司法已经成为 死咗好耐啦， 打劫公提成已经死咗好耐啦，即系大家都知道噶啦。咁但系就帕杨呢单案嘅判例，即系判案当中有一个比较有趣嘅小细节啦，《热血时报》报出嚟啦，就系讲话上庭嘅时候咧，帕杨嘅即系辩方啦，咁啊呈交上咧当日咧啲警察对住帕杨呢一个拳打脚踢。的這個影片，但是就看到呢檢控官呢是非常尷尬和不斷示意想飛走的影片，即當庭趕眾在法庭上呈現著警察濫用私刑的動作，其實即哇大佬雖則是一個 embarrassment， 亦都見到說喂他這樣打法是吧，擺明虐待柏楊，怎麼會是柏楊襲警呢？但是就法官就會 interpret 就是喂，就因為你之前襲擊過警察，咁所以呢个佢哋必须要使用嘅武力。如果佢你唔系袭击嗰啲差佬，啲差佬点会咁样对翻你咧？第二件事就系佢哋觉得呢、這、一个警察嘅政工依然可信。咁当然我哋今日即系社运中人就大家都知道啦，警察嘅政工好多时候都夹出嚟噶啦，亦都毫无诚信噶。咁但系即系喺香港嘅法庭里面，即系法官依然都系广泛采纳咧，警察嘅政工系可信嘅呢一点。咁所以今次嘅入罪咧，好大一个 component 咧，就系讲紧话嚟自警察嘅口供。咁所以就日后喂，如果你真係法庭依然係对于警察嘅口供係深信不疑嘅话，喂就你差佬要屈边个就屈边个喇，佢夹好口供即係屌柒你，话你话我杀撚咗佢条友都得㗎啦，係咪 唔係咁都要试睇嘅。 咁你试睇啊，咁但係就係我觉得即係我哋普通市民就好难左右法庭嘅諗法啦。咁但係我諗法庭喺未来真係要认真反思一下呢，究竟警察嘅政工係咪仲可信。 裁判法院嘅制度其实好有问题㗎。唔知大家知唔知啦，裁判法院嘅入罪率係有九成㗎。即係有九成，即係九成係超高嘅一个入罪率嚟㗎，正常唔应该咁高。尤其是香港行咩零中无枉之类嘅嘢啦，零中无枉啦。咁其实你冇可能有九成入罪咁高，但系裁判法院偏偏就系咁，往往咧就系要上诉，上诉之后先可以甩罪嘅，即系结果就变咗咁捻样咯。就系、是、有即系尤其是而家唔俾保释上诉，唔俾保释嘅时候，派人就会坐一日冤狱都嫌多啦。 咁但系其实就我哋都见到啦，喺呢一个所谓嘅。檢控的過程當中最終是否成功，即係叫做判到刑啦，或者最終是不是真係判到你有罪咧，就並不是政府整個檢控過程的目的嚟嘅。基本上佢一路檢控你，一路燒你銀紙，如果你請律師啊，燒你銀紙啦，然之後一路煩住你啊，又要召你上庭啊，令到你蒙受好大嘅心理壓力。其實喺呢個過程當中，就算檢控官最尾未能夠成功將佢入罪咧，其實都已經係一種好大嘅打壓同埋一個好大嘅制度暴力嚟嘅。咁始終喂，你中意告邊個告邊個，搞完一大輪係啊，我冇罪啊，但係途中花咗好大量嘅時間，都令我身邊嘅人好擔心我咁樣成，其實已經見到嗰個傷害威力已經出咗嚟。 講少少嘢啦。其實半之前大概一個禮拜左右啦，熱血公民有啲聚會啦，我見到柏陽啤啤夫咁樣話啊飲勝，跟住即係仲笑笑口咁樣。但係而家諗下柏陽就咁樣坐了幾日冤獄啦。即係我相信嗱，即係我呢一刻仲會相信上到去高等法院都係會俾佢保釋嘅。但係淨係呢幾日都已經夠砌啦，即係我覺得已經非常之唔合理啊！即係你定咗罪，你上訴，但其實即係你個罪名仲未確定噶嘛，但係你點可以唔俾佢保釋㗎？佢條罪即係你唔俾保釋，通常嘅情況就係你係會棄保潛逃啦。咁我睇唔到柏陽會有咩機會棄保潛逃，最重要就係佢已經受咗你裁判法院呢一庭，佢都冇棄保潛逃嘅時候，點解佢上訴之後要棄保潛逃呢？即系我觉得系，唉，非常之唔合理嘅。 阿哥，你用水樽掟差佬、啊，你仲唔系恐怖分子啊？大佬冇即时斩首算系咁啦，系嘛？屌，即系佢依家咁荒谬啫嘛！水樽袭警，掟水樽，你判九个月，扑街！咁如果你捉到我掟砖，咁咪判九年，系嘛？大佬，喂，佢流血、啊，肯定终身监禁。如果你以呢个量刑起点，屌你老尾！即大家判刑咧，即系我哋好多时候讲判刑咧，即系包括我在内，好多人其实唔系读 law， 亦都唔系好接触法庭嘅嘢。其实好多时候我哋唔知道所谓量刑起点啦，或者相对地每个罪咧，其实一个appropriate 嗰个判法系点啊。咁所以咧，手上咧，我依家咧就开咗个资料，咁啊由呢一个 Facebook user 啊赖叔提供嘅。咁所以入狱九个月系一个咩概念咧？咁啊咁样写啦。嗱，呢一个我哋比较出名嘅案例当中。equivalent to 呢一個罪刑入獄九個月嘅有咧，前立法局議員戴展華咧發假誓無刑係律師啦，廉署嘅調查員發假誓啦，洗黑錢700万啦，古思瑤燒國旗同埋區旗，逃税96万，冒充牙醫，非禮完嘅男童期間咧喺保釋期間再非禮第二個男童， 哇！派人真係 係啦，操控他人賣淫及依賴他人賣淫收入為生。同埋有一个建筑顾问咧，就贪污收受咗50万。你明唔明啊？掟个水樽啊，就已经等于收受咗50万利益啊！ 讲明先，我系相信柏陽系冇罪嘅，我哋唔系相信佢做咗噶啦。你小心啲讲嘢啊！ 唔系咁 ，OK， 咁 sorry， 对唔住大家，对唔住大家，对唔住大家。但系我觉得即系你中意点齐咪点齐，即系你，唉，我心谂，即系我有少少唔明白嘅地方就系、是。好啦，我当你砌到佢有罪啦，你信晒差佬嘅证供，点解要判九个月咁重咧？系嘛？咁但系你同时睇翻历史上边袭警嘅判刑啊，都系叔赖唔系赖叔呢一个 post 提供嘅。历史上边袭警系点样判嘅咧？以凶袭警啦，咁原判监3.5个月啦，又系咩仔判咗3.5个月啦，上诉之后改判200个钟社会服务令。热血公民啦，同样系李国希啦，咁啊4个礼拜啦。铁马冲击立法会判监3.5个月，曾建超袭警咧就5个礼拜。咁咧最直接嘅呢单最近啦，呢两单最近，救护团嘅成员袭警14日，同埋咧大家都好熟悉噶啦，包志金个侄女啊 Anita 咧，当年都闹到上晒报纸，一大大巴刮鸠个差佬咧，都系14日。你谂下，喂大大巴真系刮鸠个差佬，都系14日啫。你掟个水樽， 唔系，即系个官话，个官话柏陽系打击警队士气，我觉得包子金侄女仲打击咯，咁样俾人 系咯侮辱喎，即系掟水樽侮辱啲定刮人侮辱啲啊，大佬。 所以柏陽真系，唉， 死啦！喂，我哋而家日日喺网台啊、Facebook 嗰度，又话黑警死全家咧，都打击紧差佬士气。会唔会我哋都要坐九个月咧？ 坐翻九个月先得啊！ 即系何其嘅无耻！ 唔系，其实柏陽呢单嘢就第二啲 relay 嘅嘢嘅，即系唔同嘅报纸都有报呢单啦。因为呢单系初一起义第一单入罪嘅个案啦。咁咧喺苹果日报咧就见到一啲黄丝珠嘅奇景啦，就系咧嗰啲黄丝珠咧喺度讲柏陽抵死啦，即系我见到咧就好火，滚，我想打爆个芒佢。所以我部电话就坏咗啦，而家要换新电话， 一定有关系啦。 即系有时黄丝同蓝丝咧真系好难分嘅。你见佢讲啲嘢，仲我读过蓝丝咁样嗰啲扑街黄丝猪，屌！ 即系有时又唔明啦。即系我讲少少啦。即系我本身我自己我就唔认识呢位义士嘅，但系即系当我见到就有新闻就系话。 即係當蘋果日報下面嘅嗰一堆嘅網民，即係當佢哋好多都叫自己黃絲啦，叫做支持民主，即係叫做希望係能夠對抗極權。但當見到有初一嘅義士因為咁樣而被判冤獄九個月嘅時候，唔單止冇出聲，唔單止冇揾佢哋嗰一班嘅律師去一齊研究一下可以點樣幫佢還佢一個公道，還佢一個清白，反而喺度落井下石嚇，喺度話咩話咩啊？喂，熱血暴徒人人都如豬脂咁啲咁嘅説話。咁我心諗，你班人係平時喺度信奉民主、自由、公義嘅時候，你又講啲咁嘅説話嘅時候，咁你到底你係想點樣樣咧？你人格分裂啊，定係精神失常啊？定係你覺得點樣呢？你係咪覺得即係政治上面有少少政見唔同，可能影響到你嘅選票，影響到你嘅利益，或者影響到你背後嘅嗰對政黨，或者定係就見到所謂嘅暴力，咁你就即刻咁惡毒，咁啊落井下石呢？咁呢啲到底仲係唔係話所謂民主嘅支持者呢？我就覺得好無恥嘅呢班人。 即係咪你調翻轉嚟睇係嘛？同樣係呢個禮拜發生嘅事件啊，黃之鋒在泰國被人拘留，我哋何嘗有落井下石嗰一句啊？係嘛？我哋有冇叫阿巴玉屌到尾射殺埋佢啊？當佢射殺啲屌到尾啊？唔係個菲律賓總統，搞錯咗。你有冇叫阿巴玉即係咁樣射殺佢啊？或者直接送佢翻大陸啊？我話黃之鋒抵死啊！你唔會噶嘛，大佬？呢個係你唔關正唔正件事啊！即係學老土啲，你老尾學孔漫畫就係、是、你人有惻隱之心噶嘛？你無惻隱之心，你無是非之心。你非人也啦，大哥。 如之将落于井， 系咪？如之将落于井，唉，你唔捻救佢不得，只系一脚踩落去，哎，死热狗，你落井啦咁样。 系， 屌你老味，哇，你呢啲唔系捻系人嚟嘅。 热狗就系原罪， 系咪？热狗就要落井咯。你见到只手攞捻住个井边，一脚踩捻落去，屌你老味，等佢跌落井。即系咁嘅人都有。不过咧，即系我觉得调翻转嚟睇啊，即系所谓本土派又好，熱狗又好 ，whatever 都好啦。喺今次黃之鋒事件當中，我哋都表達翻我哋即係應有嘅關注啊。咁但係亦都見到，即係我哋扯一扯個鏡頭，由柏洋扯去黃之鋒呢邊啦。即係今次都建立見到其中一件事，當然就係除咗話秦國好黑暗係嘛？係咪講翻件事先？ 大秦 就係呢一個黃之鋒咧去秦國，咁啊唔知應邊個團體邀請就去秦國，即係泰國 大學啲邀請嚟嘅。 係啊，應大學啲邀請去泰國嗰度分享啦。咁但係咧入境嘅時候咧，喺泰國入境嘅時候就遭到呢個泰國軍方拘留。警方定啲軍方，咁然之後事後咧，泰國總理巴玉就出嚟講：，喂，我哋係應中國嘅要求，係去呢、這、一個留低佢嘅啫。咁但係咧過多十幾個鐘之後咧，泰國嗰個政府嘅發言人就話：冇，我哋冇受到任何嘅外部要求同埋壓力。咁其實你見到泰國內部嗰、那個出嚟嘅口徑係唔一致嘅，咁啊有啲奇怪。咁然之後就啱啱就安全返港啦，咁啊黃之鋒咁樣，咁但係就俾人拘留咗十幾個鐘咁樣。成件事件即係對於唔少嘅人嚟講，固然係好震驚啦。咁但係大家都知道啦，所謂習得性麻木啊、慣性麻木啊、慣性驚訝，當你好多嘢咧越嚟越荒謬嘅時候咧，黃之鋒俾人拘留咗我十幾個鐘啫，都冇幾廿個鐘。當你到有幾廿個鐘，都未俾人毒打咁啊！咁你見到咧，其實黃之鋒俾人拘禁十幾個鐘，其實所謂個關注度就唔係話真係咁大，亦都唔係一個咁社會咁廣泛關注嘅事啦。咁但係就其實我都見到咧，背後延伸出一個問題就係咧，香港喺外交問題上係無力啊。咁你真係講緊話香港其實，因為你無論係你跟陳文講話一個次主權實體啊，或者即係好現實嚟講，我哋係一個殖民地。政府啊 ，whatever 都好，我哋嗰外交事務咧係俾中華民共和國係去統領統一去做嘅。咁出咗嚟一個問題就係咧，我哋對外嘅時候咧冇一個獨立同埋平等嘅外交地位。只要中國講一聲，拘留黃之鋒咧係我哋人民內部事務，咁咧佢就已經代表咗咧整體嘅對外立場啊。咁由於中華民共和國嗰對外立場係 override 香港嗰個啊嘛，所以香港政府咧就冇辦法出聲。咁你見到即係香港政府喺仲未有一個所謂主權或者未攞翻外交權嘅情況底下，其實好多時候喺外交風波嘅交涉上面咧係好不利嘅。喺幾年前菲律賓人質事件當中，我哋都係已經體驗咗呢個問題啦。當時菲律賓總統都耍鳩我哋啦，話你都冇外交實權。咁所以嗰陣時咧就係忽視我哋派過去嘅使節同埋我哋外交嘅干涉咁樣。咁啊，所以話主權咧好重要嘅問題啦。 咁但係就算冇主權嘅當下咧，即係香港政府面對外交嘅危機嘅時候咧，其實都經常性咧展現咗佢軟弱無力嘅一面嘅咁樣啊。有咩補充啊？ 冇咩補充啊。關於外交嘅嘢，即係我自己就冇乜研究啊，但係。我又覺得即係一個強國一個弱國咁樣，咁係咁嘅，即係香港同中國嘅意思係。咁而家暫時我哋香港都仲係俾中國把揸住個春袋啦，叫做喺政權上。咁即係但係今日黃之鋒出到去，可能入唔到泰國，但係第二日可能就係周樹峰噶啦。 哦，咁我唔去泰國嘅咁。我泰国比较热，我比较肥啊， 唔系 喺啲咁热嘅地方。 如果你女朋友想去泰国，你去唔去？ 咁我冇女朋友啊嘛，即系呢个问题。咁但系我觉得大家抽离少少啦。咁好多人就觉得，喂，今次黄之锋去泰国俾人拘留，肯定就系即系中国政府作怪啦，肯定就系政治黑手啦，系嘛？咁但系问题就系睇翻少少历史嘅背景咧，就系其实成件事系咪即系就系中国政府干预咁简单呢？其实就唔系嘅。歷史上面的1976年的十月六日啦，系咪十月六先？系啊，十月六日，1976年的十月六日啦。咁喺呢一个泰国的军政系咪法政大学上面啦，就爆发咗历史上面非常之著名的法政大学的军方镇压。咁咧当中咧，我冇记错，有15名嘅学生死亡嘅。咁当年发生咩事呢？咁大概由70年代开始啦，泰国咧就跟风啦，玩开放民主化啦。咁但系即系亦都等同中国1979年嘅改革开放一样。当你一个长期冇民主嘅国家，突然间系改革开放嘅时候咧，好容易就会发生一个过激嘅民主浪潮，而政府系冇办法对应。好一次過將咗社會問題咧撩咗上面，但係政府冇能力對應嘅時候咧，就會造成巨大嘅社會不動盪，社會動盪。咁當年就係貪污問題啦，生活水準下降啦，日常嘅日用品嘅價格飆升啦，跟住呢一個法政機構嘅呢一個效率低下，保安越變治安越變越差等等，好多嘅問題咧一次過爆咗出嚟。咁啊，連同嗰陣時嘅左翼共產黨思潮咧，就喺呢一個泰國裏邊咧，醖釀好大好大嘅暴動，同埋呢個動亂啊，唔係暴動係動亂，亦都有一波又一波嘅抗爭出現。咁到最後咧，係出現咗一個左翼對右翼嘅一個咁嘅對抗嘅。咁右翼除咗係即係親軍方之外咧，亦都係有少少保皇傾向啦，亦都係反呢個共產黨嘅咁樣。咁最後咧，左翼嘅學生咧就喺軍政大學裏邊係上一個好大抗爭啦，冇記錯係幾千人一齊去集會啦。咁但係最後咧，政府咧就係、是。俾军警咧，同埋呢一个正规军咧入城，系去镇压嘅。咁正规军入城嘅时候，就联同咗右翼嘅学生啦，同埋右翼团体咧，一齐去左翼学生去镇压啦。至少15个左翼学生死亡啦。咁同埋就有好多嘅右翼学生追引住啲左翼学生嚟打嘅。咁一个咁血腥嘅事件之后咧，泰国咧就变成咗我哋今时今日熟知嘅军政府政变、军政府政变、军政府政变嘅咁样一个动荡政形势，就几十年都系咁样。而大家對一對翻日期咧，1976年到今日咧，就剛好係40年。咁琴日就10月6日啦，係嘛？咁黃之鋒被拒絕入境就再前幾日嘅事啦。喺一個咁敏感嘅歷史時刻，一個政治時刻，其實泰國軍方泰國政府唔俾黃之鋒入境咧，係我覺得係好大程度牽連住一個法政大學屠殺40周年嘅一個咁嘅考慮嘅。咁样咯，咁就未必就 是、主场咯，点睇？ 咁有人批评我呢个系勾屈主场啊嘛，咁我而家咪认真啲做咯。 佢啲成日讲嘅都好似你 lecture 咁样，讲三个字啊咁样， 系咪都 lecture 啊？ 唔系， 讲完你缩咗翻次咋？ 听学生主场嘅节目嘅人咧，即、就、系、是、大家有阵时想轻松下，咁但系轻松得多，大家都要认真啊，学下嘢嘅，唔好成日玩。 讲下啲国际关系咁样。 国际关系我就唔好熟啦。喂，咁今节嘅时间到呢度就差唔多啦，咁我哋下一次翻嚟咧。讲学生会， 继续学术主场， 学术主场咁，但系就系一个比较 insight 同埋比较呢个 empirical 少少嘅，因为点解呢？即将又到上妆嘅季节啦，各大学生会即将换届，咁我哋做咗大半年，就喺度同大家分享一下点样做一个大学嘅学生会啦。好，下一次翻嚟再见。 好，再见。